而家嘅温度系29度，预测今日最高就多一度，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雷锋，流浪花。 从前常共你在这间餐桌倾倾讲讲，有人那一位老伙计，亦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着浓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的寂寞。徐徐渐冷，但暖的现实思忆中眼光。再后那一位老伙计，问我你去了哪一处哪方。强制出笑，原来预算做戏，原说放无奈，不知怎去讲。默默揸纸，不见不理，尽力扑下冷水，遮掩我沮丧。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常共你在这间餐桌倾倾讲讲，有人那一位老伙计，你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着浓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跌的网。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牵挂。 女方的流浪花，早晨啦，开始我们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清晨6:30，现在是5:14的时候， 今日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天色会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咧，天气炎热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9度温度，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6:30。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 以前的不了情，很多年代的时候，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故眉的不了情，而家我哋刚刚听嘅新不了情就来自都去有咁上一年份啦，都1993年嘅时候嘅一套爱情电影，系以东升执导，男女主角就系刘青云同埋袁咏仪啦。而呢套戏当时系获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同埋最佳女配角，都攞好多奖吓，一共有6项嘅奖项。喺2005年亦都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啊！

就，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被问到几时决定可能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的时候说，总统拜登的团队仍然在考虑对中国关税的选项。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一日应约同美国财长耶伦视像通话，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乌兹别克外交部说，五枚疑似从阿富汗发射的火箭弹落在南部一个边境城镇。外交部在声明说，这些火箭弹当地星期二下午四点几落在边境地区，其中四枚落在一个居民区，一枚落在足球场。火箭弹没有爆炸，没有造成伤亡，四间房屋轻微损毁。声明说，乌兹别克主管部门正是同阿富汗一度采取必要措施查明事件原因。同阿富汗接壤的乌兹别克近年参与阿富汗铁路、电力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回来本港，运输署推行为期大约六个月的试验，在行人过路处安装新型辅助装置，提醒行人不可以在红色人像灯号着的时候横过马路，而加强行人的安全意识。辅助装置会在红色人像灯号着的时候，将红光投射到行人路的等候位置上，透过由地面或者手机反射的红光提醒行人，尤其是低头注视手机的行人。有关装置今个月起陆续安装在四个路口的行人过路处，包括铜锣湾波斯富街、富明街、荃湾街市街近仁济医院、沙田圣街近沙田市中心巴士总站和窝打路道希福道。市建局表示，截至今年三月，现金储备大约270亿，会全数用于市区更新，预料两三年之后资金缺口可达150亿，可以透过借贷和发债等融资，未来一两年要为融资做准备。主席周松江说，市建局有借贷能力，强调首要用尽借贷等能力，若果政府需要市建局更多支持，才再检视是否需要政府注资。至于会否提供更多首置项目，周松江重申，市建局工作是市区更新，亦都要自负盈亏，需要尽力而为。行政总监韦志成说，不应该将市建局视为土地供应机构，但市建局会间接贡献，例如可以透过在油旺重建项目起高啲、起多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967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3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87，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3，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27。澳元兑美元0.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57美元，卖出1765.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6: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

不我，光阴在逝流，我共你思念终不休。人随潮浪去，不可以逗留，这份爱一样不肯走。情从又开始渗透，已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补救，想以后会永久。浓情亦似海风永不休，错别是矛盾的苦楚偏要受，试问谁人能够相依过一生，即使将沿途通通披心也幸。 苏芮的《谁可相依》是来自8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动作电影，但当中很多的温情。这套就是成龙、洪金宝他们真的是师兄弟，而出演这套戏就讲他们是兄弟来的。而洪金宝就自己又做导演，就兼即系做埋呢个嘅角色，但呢个角色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演啊。佢就饰演一个智障嘅患者，咁同阿成龙两个咧系都系相依为命，系睇落系好感动嘅一套戏啊。而呢套嘅戏里边嘅歌曲，头先我哋听嘅咧就是、林敏仪作曲，潘元良所写嘅词。当年是获得第五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套戏满足了又可以看动作电影，但是也看回一些可能发生在你我他的亲情故事。有什么紧要得过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下秘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泪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再次欢迎你收听清晨所嚟。有啲可能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已经听啦，五点钟开始，而家第二个小时啦，或者有啲人又啱啱先至加入听呢个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所嚟。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啊，时间六点两个字，稍后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啊。天气今日嚟讲咧就会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六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就是大家的老友记，都很熟悉，通常都听到他的声音，又或者林思维的声音，在星期三的早上。今天就是雷博士，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今天和你见面的日子就是香港刚刚回归25年的了。 没错啊，真是眨下眼啊，即是眨多几次眼，那就25年了。 是啦，哇，真是25年其实都不短的日子，但是回望又觉得好像很快又过了了。 那就是啊，因为即是日常生活大家翻工放工啊，那饮茶食饭啊，过一日过一日，那就很快就25年。不过又讲即是我就熟悉一个体育啊、康乐啊这方面的发展啦、啊。其实回归了25年呢，在这方面其实特区政府啦，同埋社区好多资源机构呢都做了好多嘢嘅。咁所以不如我哋用啲时间同大家回望下过去啦，又展望下将来啦。 係啦，咁因为呢其实而家呢个坊间嘅热门话题呢都係讲緊回归嘅係唔同类型嘅嘢，佢哋呢25年嚟有啲咩发展啦，有啲咩做得即係比以前應該進步好多咧，咁樣我哋做一個回望。 起碼有一樣咧，前輩兄就係運動咧，普遍嚟講嘅意識係真係高咗嘅。我記得回歸嗰年咧，就係香港有個馬拉松比賽啦，就是、香港同深圳咁跑，只係1000人嘅啫。咁到而家因為疫情啦，即係呢兩年我哋唔計啦，但係疫情之前咧都7万嘅疫情啦，即係呢兩年我哋唔計啦，但係疫情之前咧。都7万多人去跑咧，都好多報唔到名。咁、所以你諗下，由1000到7万個數字上咧，都多咗好多啦。同埋真係嗱，而家即係你喺街周圍都見到好多人咧，係夜晚咧會跑一步啦，公園啊或者周邊嘅康樂設施啦，特別係康文署嘅健身嘅中心啦，或者坊間一啲私營嘅健身中心啦。 咁嗰個普遍嘅運動嘅氣氛同埋文化又真係好咗個噃。 係啊，咁亦都隨之而係會唔會因為香港喺呢個奧運會上嘅成績啊，由山神開始咗嘅時候咧，哇！嗰時零的突破噶嘛。 係啊。 跟住咧，個個人都覺得啊，原來運動真係好重要、啊。 其實兩者可以咁講係相輔相成嘅嗱、李麗珊喺1996年咧，即係回歸前一年咧，就攞咗奧運嘅第一金啦。我哋喺滑浪風帆嘅項目。 嚇、 啊。當年咧，即係回歸前嘅港英政府咧就額外俾多咗1亿係體育發展嘅，跟住回歸嘅時候啦，就一路發展落嚟。當時由康體發展局啦，去到2004、2005年嘅時候咧，就由體育委員會嚟取代啦。咁所以市民朋友可能大家熟悉嘅咧，即係啲官員有時講咧呢幾個口號啦，就係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啦，體育發展。精英化就當然係李麗珊啦，而家就係講到張家朗啊、何詩蓓啊咁頂級嘅運動員啦。为我哋香港系喺国际嘅体坛攞好成绩啦，但系普及化咧，两者系有个互动嘅，即系如果越嚟越普及嘅时候，我哋唔系得一个张家朗咯，如果有10个张家朗或者100个张家朗出嚟，我哋攞到奖牌嗰个能力更加加强咗啦。咁所以调翻转啦，如果你有咗张家朗，又会带动咗起码普及嘅青少年去参加剑击运动，咁所以两者嗰个互动关系咧。在推广体育和健康在我们教育方面来讲真的有好处的。 所以看回其实这两个年轻人张家朗和何詩蓓是吗 何詩蓓他们都很多的。 但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焦点见他们拿很多奖就是他们的带动力都很重要。 没错。那我就譬如我们现在朝早我们清晨爽利这一节环节我们都主要都是讲健康的运动啦。我们就不是去正经因为大家普罗大众做运动都是为了强身健体。咁呢度咧喺回歸呢廿幾年咧，其實特區政府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部門咧係做咗幾多嘢嘅。嗱，有一樣我真係覺得幾值得稱讚嘅，就係喺印象之中係大約係2003、2004年咧，當年嘅衛生署啦，大家記得沙士嗰年就2003年啦，之後就成立咗衛生防護中心啦，咁又分咗傳染病同埋非傳染病啦。咁非傳染病即係話我哋有冇做運動嘅習慣啦，高血壓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呢啲属于非传染病啦。我记得喺大约2003、2004年咧，当年嘅卫生署咧就推行咗第一个开埠以嚟咁多次都未试过嘅，就系香港嘅人口嘅普查。 系， 因为我哋要调查一下香港嘅人口健康状况点样吓，究竟系好啊、坏啊点，然后我先可以制定啲政策去帮佢哋噶嘛。咁所以呢个我记得嗰阵时就系真系做得几完善嘅，佢就委托咗香港大学嘅医疗嘅团队啦。咁如果喺体质嗰方面评估下香港人啲运动习惯啊、啲柔软度得唔得咧？我记得咧就系2005年左右咧，就康文署啦。当年咧就做咗一个叫做系全港嘅体质测试评估。当然啦，系随机抽样啦，邀请啲市民啦，就睇下佢啲肌肉力量啊，睇下心肺功能啊、柔软度啊得唔得？ 我都记得我哋喺节目都提过啊嘛。 系啦，系啦，咁佢应该大约系5年到做一次到啦。咁你有咗呢数据嘅时候咧，就可以制定我哋日后。即係講緊就係而家回歸25年啦，回歸20年啦，回歸15年啦，回歸10年之後呢一段時期嘅一啲推廣康體嘅運動啦。咁所以而家嚟講都比較分得清楚咧，就係老中青三個組群。譬如青少年嘅，咁就一個係做得我覺得非常之成功嘅，就是、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啦， 係啦，呢、這個更加要啦，小朋友嗬。 係啊，嗱，你記得我哋細個咧，即係唔同年代社會係有唔同嘅發展嘅嚇、即係我哋細個就自己會落街玩啦。 係啦，有啲又話通山跑啦 嚇。係啦，你女仔可能跳下橡筋繩啦， 係啦，玩下啲嗰個 嗰啲畫紙啦、木燈啦。系咪阿妈就会啊？够钟翻嚟食饭啦， 冇错， 唔系就冇饭食噶啦。咁样 其实几开心嗰段时间啊，有拍公仔纸咧。 系啦，喺你女仔都有拍公仔纸噶， 有噶， 男仔都会做。 其实成班都系街坊街里，大家熟噶嘛，即系冇咩分男女嘅，大家其实由细系孩童一齐玩大嗰班啊嘛，系嘛。 咁嗱，嗰阵时咧，我哋呢啲叫做系非组织嘅一啲体能活动啦，就俾小朋友嘅。即系大家会喺嗰啲活动里边有个学习啦，有个成长啦，系咪？譬如我哋男仔咪踢波咯，系咪？打篮球啊，去球场度跟队啊，咁样。但系社会都变咗啦，系咪？ 而家嘅家長亦都多數都唔會俾啲小朋友自己，喂，前輩兄落街玩啦，校長翻嚟食飯啦。 以前嘅年代，我反而佩服啲父母，佢放心俾啲小朋友落街玩。 因為嗰時係大家都要工作啊嘛，你揾唔到食就 咁。我記得我哥哋個班咧，就係同埋佢哋同輩嗰啲咧，就得閒咧就係組隊一隊波隊咁樣，就去踢波嘅。係 啦，係啦，咁啊，乒乓波啊，踢波啊，呢啲都係我以前美好嘅回憶啦。 係。 咁但係社會就變咗啦，即係都咁多年啦。咁取而代之呢，就由一个非组织嘅运动呢，就改为一个系组织性嘅运动。即係话而家啲小朋友呢，就系要由啲家长啦或者大人啦，就帮佢安排去报名参加啲咩项目啦，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田径、游泳、体操、舞蹈，好多嘢玩。 咁即係呢个就正正式式由政府去担起咗个带头作用。 就系、是、呢个学校体育推广计划啦。咁、我记得呢个体育推广计划呢，应该大约系2001年左右开始啦。咁、都差唔多做咗超过20年。 系啊 系 啊。 咁系个口碑好好嘅。而家每年咧，就佢哋通常就係即係透過學校就係幫啲學生去報名啦。咁就康文署同埋個體育總會咧，就安排好多教練啦，即係場地啊，即係軟件硬件咧，都已經係所謂一條龍服務。咁啲學生咧就報咗名之後咧，就去上堂啦。咁所以呢一個體育推廣計劃咧，就係、是、可以造就咗更加普及。即係我哋講緊老中青三個組群啦，青少年嗰個體能活動啊、運動啊最緊要啦。 咁、其實啲小朋友嚇，即係由細個參加呢啲嘅推廣嘅計劃裏邊咧，除咗可以強壯自己身體之外咧，其實政府當局係咪都透過呢一班人咧，就係、是、啊睇佢邊啲有運動嘅潛質，就可以抽出嚟加以栽培咁樣。 冇錯啊，呢、這個好多項目喺啲體育總會裏邊，好多社區教練咧，其實呢個都係可以話幫我哋係做一個選材。即是说如果那些小朋友他的运动能力是好一点，那社区教练就可以是挑选去可能入去那个项目的一些所谓青少年的梯队啦。譬如举例张家朗的剑击，社区很多的剑击训练班，那你小朋友梗有些叻一点的嘛， 是 不是叻一点那些就捞了他出来可以进一步培训咯。另外这里也都在学校体育推广计划呢，就有一个叫做退役运动员的转型计划。即係就係同精英運動員好有關係啦。假設張家朗啦，又係揾張家朗嚟例子， 因為大家熟啊呢排。 咁譬如佢係退役啦，好多年之後啦，咁退役，佢又好有興趣做劍擊教練。喂，但係佢俾人教過咗咁多年，但係佢又未曾真係有教人嘅經驗噶嘛？ 即係自己識打，又未必識教， 係咪？咁呢個退役嘅運動員轉型計劃咧，就喺呢個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裏邊嘅其中一部分啦，就可以咧係安排佢哋上一個教練嘅課程啦。咁然後咧就去到學校。咁啊，張家朗如果做教練嚟講咧，即係那些年之後咧都係新仔， 係 咁就俾佢係接觸一下啲青少年啦，就可能做一啲助教嘅角色，咁然後又可以推動翻嗰個運動項目啦。咁所以有一個互動嘅計劃啦， 係 咁同埋喺呢十年八年裏面咧都做得可以好啲嘅，但係都起碼行出第一步咧，就開放啲學校嘅體育設施咧俾社區用途。 我又可以舉個例子，例如即係黃金寶都係嘛，佢係咪都係慢慢退役？ 系啦，黄金宝都系其中一个例子 啊嘛，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黄金宝而家喺教育大学就再进修，系修读翻呢个教育文凭啦嘅课程啦。咁啊，阿宝真系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同埋即系又好谦谦君子啊。 系啊，佢就算攞好多奖都好咧，都好谦虚嘅。 系啊，系啊，嗱，我哋喺青少年运动嗰度继续讲啦，就系组织性嘅运动咧。咁而家就由呢个学校体育推广计划系主理啦。咁仲有。咧就係有啲對制嘅項目咧，其實就喺個管理啊或者推廣係比較困難嘅，特別喺精英培訓嗰度啦。咁其實喺早大約係四五年前咧，民政事務局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對制項目嘅支援嘅發展。咁因為對制項目咧，其實就同個人項目啦，張家朗啊就係劍擊個人項目啦，游泳都係個人項目啦，李慧思嘅單車都可以叫做個人項目啦。雖然你有對制嘅比賽，但係整體嚟講，你唔係話好似足球、籃球咁大班人一齊玩啦。咁對制項目咧。在青少年的發展咧，喺社會學的角度，亦都有佢第二個功能嘅。即係大家你諗下嗱，你可能當年同小朋友一起去玩遊戲，玩遊戲係一班人噶嘛。咁有一個 互相尊重啊，互相欣赏啊，即系社交个因素啦、啊。 仲要互相合作喎、 啊。系啊，呢样最紧要。 最紧要个合作 啊。系啊，有时我哋曳仔咧，我哋叫细个、嗯，我整蛊人，我都夹埋一班人去整蛊人小朋友啦。 系。 咁所以呢度系喺回归呢25年咧、嗯，学校体育推广计划系做得好嘅。嗱，另外一个咧就普罗大众就即系、就是、我哋讲老中青啦吓、嗯，中同埋哥哥姐姐啦，喺嗰个普及嘅健体计划嚟讲，呢、這个又真系做得好好、啊、喎。嗱，你记唔记得好耐之前啦？好耐之前啦，有一句嘅推广就系、是、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老幼做得到。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 好多年前噶啦， 好多年前噶啦。 哇，真系有冇？系啊， 呢、 這个 差唔多系2000年左右噶啦、 哦。哇，真系眨下眼喎、啊。 系咪先？嗱，2000年都已经超过20年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呢句系当年我觉得系几成功嘅。 嗯。 咁啊，后来咧就改咗啦，日日运动身体好就男女。攞做得到，咁啊跟住去到早几年咧，就有一只 Lazy Lion 啦， 系啦，系 啦， 系啊，都近年啦，近呢几年嘅事。 系啦 ，Lazy Lion 咧就系卫生署同呢、這个，其实同世界卫生组织咧有一个合作嘅非传染病嘅一个协议嘅、嗯，就系、是、希望咧借用 Lazy Lion 咧推广系多啲普及运动，就希望去到2025年嘅时候咧，全香港。冇運動習慣嘅人口咧，就係減少10%。 係 咁咧，就借用呢只 Lazy Lion 嚇，我咁大個肚腩，我咁懶嘅一隻懶惰嘅獅子，成日攤喺梳化度，我都喐一喐啦。 嗯， 但係真係好唔好彩咧，就疫情咧就殺到嚟，咁啊變咗 Lazy Lion 咧就要去做呢、這個即係防控啊，幫手抗疫啊咁樣。 咁啊唔緊要，佢應該一定係會有更多嘅任務陪伴大家去成長，喺身體方面嘅健康嘅過程嘅成長，係咪啊？ 冇錯㗎。 咁、啊、有關其實喺回歸當中咧，呢25年裏面嗰啲體育嘅運動嘅發展史咧，除咗頭先講嗰扎嘅資料之外咧，都仲有好多係值得去回味一下 㗎。仲、啊、有就係、是、譬如喺運動科學啊，同埋運動醫學嗰啲發展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都係食住而家回歸25年，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又展望將來嗬。 好啊， 好，下個星期三再見啊，雷博士啊，拜拜， 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绽放爱着愿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香港野猪关注组讲下佢哋嘅意见。 新冠病毒不断咁变种，最近喺印度就发现新嘅变异病毒株 Omicron BA.2.75 嘅病例。有专家话，新变异病毒株同本港第五波嘅 BA.2.2 类似，推断本港第五波大部分确诊患者有一定免疫作用，反而要留意蔓延得更快在本港出现的 BA.4 和 BA.5。 稍后听下专家分析。 如果你是恐龙迷的话就要注意了，香港科学馆接下来就会举办展览，展出八种恐龙的化石和骨架，也有1:1大小比例的恐龙模型。展览还加入了体感体验的元素，一会儿会请来科学馆馆长和大家介绍一下。 刚结束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参与，同意在网络和海上安全加强合作。有评论指美国借四个国家对中国的担忧计划建立亚太版的北约。留意环看天下分析。 有不少的大型球赛都需要球童去协助的。